转动在几点钟，你会想起我？天黑了，人们在移动，音乐有什么？相互等待之中，某一刻，同时在度过。片刻之中，想的能否相同？会记得特别的时刻，我的感觉只要我不记得，就一时错过，幸不由人错，心还要往前走。这一刻你在想什么？回头往后差别太多，我们各自寂寞。 睡不着，我飘。

双眼模糊看不见，谁在撞我？ 谁撞我？ 我在撞谁？ 我是谁？ 呜呜呜，乌七八糟，乱成一片，向下沉的躯体，幻想在浮出水面。我的幻想躺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。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。哦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 去的了，别再说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 笑的人物也是演员，生活部分到底亏欠。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我的幻想躺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。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。啊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

追逐唱，我哪有勇气合唱？我怕。